界还是一片的光亮。 还是带从前的城墙，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，启程夕阳染在我身上。来自流过五千岁的寒，还是传说中的城邦，所有倒在江湖里的黄，只等我来给他名状。黄种人来到地上，挺起心的胸膛。黄种人走在路上，天下知我不一样。越动荡越勇敢，世界更更要让我闯。只有最古老的力量，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，在从幻疆飞向东方。黄种人来到地上，挺起心的胸膛。黄种人走在路上，天下知我不一样。变更要让我闯，一声坦荡荡，闹四方，无解 只有最古老的力量，所有散在土地里的荒在中欢唱悲唱东方。越动荡越勇敢，留下属于我的话，一声坦荡荡，狂铁在上，愿用家财万贯买

有的很平淡，有的撕心裂肺。 心，唱。

情的燃烧，我能听到神秘又浪漫的心跳，那些声音撕破了尘世的喧嚣，洗净现实的烦扰，那是他在召唤啊，要生命鲜花般灿烂，明天的未知那梦的地步，开始遥无尽的旅途，那是他在召唤啊，要生命鲜 是

goodbye alone. I'll say goodbye